自由自在，希望终点是爱琴海，全力奔跑，梦在彼岸。我们想漫游世界，看奇迹就在眼前，等待夕阳染红了天，肩并着肩许下心愿，随风奔跑，自由是方向，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，把浩瀚的海洋装进我胸膛，即使再小的帆也能远航， 随风飞翔，有梦做翅膀，敢爱敢做，勇敢闯一闯，哪怕遇见再大的风险，再大的浪，也会有默契的目光。是方向，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，把浩瀚的海洋装进我胸膛，即使再小的帆也能远航，随风飞翔，有梦做翅膀，敢爱敢做，勇敢闯一闯，哪怕遇见再大的风险，再大的浪，也会有默契的目光。 世界看奇迹就在眼前，等待夕阳染红了天，肩并着肩许下心愿。 奔跑总要有一个终点，你心目中的旅程到哪一站结束呢？大概这一站一定是我们苦苦寻找的幸福吧。那幸福又是什么呢？有时幸福是一湾小小的风景，有时是家人一句体贴的问候，有时是我们的给予。来听这一首《下一站风景》。 翻过这座森林，只一秒你的森林，我会在哪里，有怎样的风景，有才华的给予，诉说无从不懂的讯息，我一听不清，雨就要停了，我一直前行，明星要看清楚幸福里藏的秘密，城市里的灯火不远又不近，想你的眼睛，我要穿过黑夜奔跑到黎明，找到丢失已久那纯真的心，黑暗中身旁你张开的笑容是最美表情。这现实里的人来人去，像人们的距离又近又疏离，彼此面无表情，丢失了开启内心钥匙，心事没人听，没有了勇气，我一直前行。明星要看清楚幸福里藏的秘密，城市里的灯火忽远又忽近，像你的眼睛，我要穿过黑夜奔跑到黎明，找到丢失已久那纯真的心，黑暗中身旁你张开的笑容是最美表情。我就这样追着那颗金星，要看清楚幸福里藏着秘密，城市里的灯火忽远又忽近。 欢迎回来，让我们继续在歌声中寻找乐观。现实生活的不如意让人们对梦境充满了向往，有人梦想住大房子，有人梦想环游世界，这是一人一梦，有大不相同。不过有一首歌《好人好梦》早就唱过了，好人就有好梦，但愿梦照进现实，让好梦成真。 生活中你的笑容暖暖的让我感动，告别那昨日的伤与痛，我的心你最懂。 尽管这夜色朦胧，也知道何去何从，走过雨，走过风，慢慢地把心靠拢。 说乐观的心态很重要，因为它让你在遇到挫折、面临困境时学会镇静，学会怎样继续前行。其实挫折困境并不可怕，关键在于你选择怎样的方式去面对。乐观向前，悲伤往后，音乐的力量就在于它让我们从中听到了快乐。送上一曲《仙乐飘飘》。 云过山峰，悠扬，斜溪。 的有一个小故事，百万富翁到海边度假，看到当地渔民懒洋洋的晒太阳，他问道：大好的天气你怎么不下海打鱼啊？渔民答道：你挣那么多钱干什么用啊？富翁说：来度假享受生活。渔民笑了笑说：你看我现在正在享受生活呢，看来生活的安逸不在于你多有钱，对吗？就让我们用这首《生活的安逸》共勉，无论何时都请你乐观的生活。节目最后，古月代表编辑才涛感谢您的收听，再会。 要活下去，生要靠爹妈，活要靠自己，从容面对每一天，活得再安逸，活得再安逸，得意不忘形，失意不丧气，失意不丧气，谁若能出伸把手，帮了别人也是帮了失意不丧气，生活是 什么是什么，生活就是快快乐乐，快快乐乐过下去咯。可以不忘情，是一不丧情，是一不丧情，谁又难出生把手，把了别人也是把了自己。可以不忘情，是一不丧情，是一不丧情，生活是什么，是什么，生活就是快快乐乐。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记忆的唱片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旅行号1073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 忘初心，坚守广播相与伴，撸起袖子加油干。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俞敏洪。2018年为梦出发，实现梦想，1073在你身边。 我是北京市立坛医院院长徐建立。 我是首都儿科研究所所长罗毅。 北京旧安医院院长李宁。 我衷心为大家的健康加油。 欢迎锁定 FM 107.3北京城市广播，在您的身边。 小康圆梦，成